下课的时候，那个许助教就跟我说，他最近在看一些下火的房子，然后就说，比较之下，我真的是很不爱用盘凉药。就是好比说，如果听说有人痔疮肿痛啊，那许助教他看到的书里面呢，都是会用比较寒的药，说比如说三黄之类的，对不对？但可是我听到人家有痔疮的话，我开的时候都是用当归红豆散开启哦。那红豆跟三黄比，那个是人家1/1的含量度。那为什么会变这样子呢？我想，当我们平常比较习惯吃暖药的时候，已经习惯了吃暖药，你一吃寒凉药会觉得很不舒服哦，破风破得很严重。所以这也是一个每个人的基本有点不一样。如果你是一个原来就天天在吃冰的东西啊，喝果汁啦，然后吃的就很寒的那种人，我想你吃寒凉药一定不会像我吃那么激烈啊。所以就大家基本的体质不一样。那想到说，因为怕这个我们这样子大家都来刮起火神派的流行啊，以至于把地球上的父子吃完了啊，就是因为有这样的忧虑，所以我最近开始在家里面已经2个礼拜我在试吃硫磺，就是想说有些时候能够用硫磺也不错，我们就可以省一点父子啊，会有这样的想法，因为硫磺好便宜的啊。 老师 可以 用砒霜 啊，还有砒霜啊，我砒霜不能当补药吃啦，对不对？砒霜好像，而且砒霜没有硫磺便宜哦，硫磺生硫磺一两才10块钱而已，而且一次也用不到1000，所以有比较而言，我觉得硫磺比较经济，就是那种就像火山口挖到泥巴嘛，对不对？温泉那边到处都是的那种东西。那以补阳气来讲的话，硫磺跟附子相比并不会比较熟哦。那硫磺跟附子的差别比较是说，附子的话是又补阳气又比较燥一点，那硫磺是又补又润。那像我们古时候的方子有一个治疗这个寒症的便秘，应该叫做半硫丸，有没有人听过？就是用半夏跟硫磺做成药丸。那这个我会觉得说，那个效果就是，如果你是那种寒的体质比较寒，以至于肠胃比较没有办法滋润的那种，那用硫磺其实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那我硫磺怎么用呢？我会觉得，如果要把它加味到张仲景的方里面的话，我会觉得硫磺跟建中汤比较是好朋友。就是附在建中汤里面，小建中汤啊，如果你加附子，你不如加硫磺。那如果你是用桂枝1两什么白芍药2两那种比例下去的小建中汤，你在煮的时候里面放个2钱的生硫磺是没有关系的。哦，对了，同学，我要跟同学讲啊，如果用硫磺的话，你就直接用买生硫磺就好，因为硫磺生的其实也没有多毒。可是如果你是制过的，比如说放在什么猪肠子里面煮过啊，就经过种种加工之后，那个硫磺的药性反而会变得有一点扭曲的，就是没有那么好用。所以硫磺直接用生的就可以，而且硫磺不但可以煮到建中汤里面，还可以怎么样呢？哦，对，我在上课的时候讲的那个两数啊，其实同学刚刚同学下课跟我讲都听起来很混乱，因为我有时候会说汉朝时代的几两，那我说现在，比如说汉朝时代的6两，那是现在的2两，我是这样算啊。那所以我有的时候怎么父子2两，那个2两有时候是指现在几两，有时候指汉朝几两，就乱乱的。所以这件事蛮抱歉的，我以后会稍微再多加一点说明。那么，硫磺呢，在民国初年的这个张锡纯啊，他就在建议说吃生硫磺。那他说生硫磺怎么吃呢？他比如说你在饭前，对不对？你就拿一坨生硫磺，大概这个，如果是我们咬科学中药那个瓢子啊，大概半条到1条，然后你就用 就嚼一嚼把它吞掉。但他说硫磺虽然烧起来味道很重，可是嚼起来味道不大，因为它不是那么溶于水的东西，所以嚼起来味道很小。所以我有的时候偶尔记得的话，就在饭前然后用第一口饭配办公课配半条硫磺这样子吃，嚼嚼吞掉，就觉得还好，嘴巴里的味道并不大，好、哦、比附子还要不难吃。那张其纯他形容说，硫磺的药效是吃下去之后，它的热度是缓缓的发生，所以我们平常用什么附子啊、四逼汤、真武汤，那个附子药是在一个小时内就作用完，就喝下去它该有的药效会有，那一个小时以后它平静下来。但硫磺吃下去，它的药效是差不多一整天慢慢发生的。所以当然我吃的都非常少量，所以我并不会真的觉得吃了硫磺啊、有什么身体很温很补，我并没有这种感觉。但是我在建中汤里面，比如说煮小建中汤啊、加2两左右的硫磺，它就一起煮。那锅因为我小建中汤通常会煮个二煎嘛，所以我一煎头煎跟二煎加起来，我通常会吃个2天到3天左右。那我现在还没有把这个事情试验完成，所以只是跟同学大概分享一下我目前遇到的情况。就是我从前在教小建中汤的时候，有跟同学讲说，哎，我们如果吃小建中汤，有的时候补药真的开始有效了，有时候它会让你很想睡，或者让你很想吃，就是它会刺激你身体正常化的时候会狂睡或者狂吃。那加了硫磺的建中汤呢，喝起来其实那个狂睡跟狂吃的感觉比原来建中汤要更上一层。就是我在喝硫磺建中汤的那个头一天啊，根本整个人就软绵绵的倒在那边，就觉得全身很没有力气，只想休息。然后喝到一整天，第二天喝到快要晚的时候哦，然后开始觉得怎么比平常容易饿，就是开始一直要抓东西吃。然后再吃这样子吃着吃着，就2、3天之后就开始觉得，哎，身体里面哦有一种比较暖，而且那个暖的感觉不是浮上来，是沉下去的，就是不但暖，而且觉得身体的气又开始沉下来，然后觉得上半身变得比较轻松，就是慢慢那个硫磺的效果还是会出来。那我就觉得如果以吃补药来讲的话，吃硫磺的确比吃附子要补，就是好像那一点点硫磺就比那么大包附子要补，那种感觉还是存在的。那只是在这里我就不得不为我从前在中医基础班说的一些话做一些反省，因为我中医基础班在到调和阴阳的时候曾经讲到说，大陆那边有一些人叫人吃这种补阳气的药，就叫人要什么戒色啊什么的，我就说那种戒色戒到后来，我觉得那个人吃药都还没什么有效，都戒色都戒成神经病了，我这样子嘲笑他。可是哦，我吃到这么多的硫磺或者附子的时候，我就觉得戒色很重要哎，因为你吃了那么多硫磺跟附子，而你不戒色的话，那硫磺跟附子真的是当春药来用的。就硫磺是超级有威尔刚等级的药，你知道？就是一般来讲，男人不举，如果是肾虚造成的，那一碗稀饭里面放一颗硫磺下去，那天吃下去那天就好了，你知道？就是如果你不是真的为身体要好的话，你这种硫磺跟附子这样吃，你就变成就拿去把它当做春药用掉，那真的是非常浪费。那关于人很虚而需要吃硫磺或者需要吃附子这样的情况，那我还是推荐同学要戒色啊、哦，因为这个戒色并不关系到什么性压力变神经病这个问题，并不至于。因为我说性压力变神经病是那种平常闲着没事，也没有在做什么调补，然后这边拼命压抑性欲，以为可以得到健康，那种不健康。那但是如果你在吃补阳的药，你已经是那种虚寒的体质，在吃补阳的药，那适当的戒就是还是需要戒色，而这个戒色不是一个叫你要压抑，不是，这个跟感冒的时候不要跟人上床，或者是刚开完刀不要跟人上床，或者是什么身体很虚不要跟人上床，这是一样的意思，你懂吗？就是没有人说是正在生病还要 急着要跟人上床吧，对不对？就是哪有人这么无聊的，就是并没有把身体养好啊。但是虚其实在张仲景的书里面也算是一种病嘛，对不对？不然怎么会有那么多名医说身体那么虚治什么病，对不对？所以虚当然也是一种病啊。所以你在治疗虚的时候，那你就当作在医病期间，但在疗程当中你就不要那样子嘛。那我也说过，那有多余的性欲，那你就揪揪绝骨就可以啦，对不对？就让那个气能够内守啊，不要耗散。那这样子的话，这个补药比较会有药效。所以如果是真的在吃补阳药的时候啊，那这种色欲方面还是要节制，不然的话，那个补阳药的那个用途会变得很邪恶，这样子就不好啊。那啊，什么东西？ 泡温泉。 泡温泉。哦。我想泡温泉对于人类的身体还是蛮有补益的，但是我想，如果流氓，比如说这个礼，你这个礼拜都有疗程，你每天都有喝到流氓健中汤，或者是每天早饭前都吃一点流氓，对不对？那你得到的补益效果可能会比你3天5天才去泡一次温泉要大了。就是我觉得温泉是一个比较稀薄，它是一个很舒服又很健康的活动吧。我只能说吧，因为我是那种超级怕烫的人，看到温泉我就怕啊，所以就是，但就是说，如果你有兴趣，就是用凉铁小建中汤，然后用硫磺加硫磺煎，然后你吃一个礼拜，你去感觉看看你这个礼拜发生了什么变化，其实会有一点的。那我会觉得还算是往比较好的方向发展。那我也不晓得别人是怎么样，不过我喝了小建中汤我就会比较瘦一点，就是肚子会比较小一点。我记得从前许杜江喝小建中汤也会瘦一点，对不对？有没有？没有，忘记了就算了。好像有啊，就是但我不知道别人是怎么样啊。就是那么，所以就是在附子之外啊，我们经方的教材好像教来教去不会教到硫磺，但是生硫磺是蛮好用的，而且一两才10块钱的，就是药材费非常便宜，所以不妨啊可以用用看。我记得好像在网络上还是哪里看到什么美国的林海厦院长用硫磺建中汤好像是治疗小孩子的脊椎有问题之类的，对， 怎么样？ 哦，两腿不能走路哦，就是我想这样子是有意义的，因为硫磺它是矿物药，比较沉，那就是你那个阳气通下来的感觉还算蛮明显的。那当然，矿物药都不宜吃太久了。我想张仲景不用硫磺，可能是有历史上的意义，因为张仲景那个时代的汉朝人，可能平常会用矿物药炼一些丹来吃，然后吃死的人很多。所以那个什么硫磺跟水银啊，什么加上铅啊，什么做成的什么有的没的，你知道吃到后来人都暴毙啊，因为它那个药的热性累积在身体里面，会有一天会那个热性会发出来把人搞死的。所以那个年代是一个喜欢乱吃矿物药的年代，那我会觉得张仲景在这上面比较节制啊。可是我们现在如果偶尔就是说排两个礼拜啊，那么疗程其实硫磺其实还好，因为硫这个东西是人体含量很充分的一种矿物质，所以人体对它的那个不太容易被硫这个东西毒到，就是它的性质对人体来讲是一种我们人体很知道怎么去代谢它的东西，所以不太会让把人毒得怎么样。那吃硫磺是一种最低成本能够让身体很快强壮起来的方法。啊，以金钱来讲，就是我想讲到硫磺，就讲到它的相对之物，比如说燕窝或者是冬虫夏草，就是你要同样得到同样的健康度，你吃硫磺可能也会有效，吃燕窝跟冬虫夏草可能也会有效，但他们花掉的金钱大概是可以相差到10万倍左右，就是你吃1块钱的 流氓得到的疗效，可能要吃10万块钱的燕窝这样子，啊，所以感觉还不错啦。这几个是家庭主妇的那种斤斤计较之心啊，所以跟同学说一下。那再来呢，我们八味丸啊，就是八味丸这五个条目，其实我们在中医基础课也讲过，所以我等于是又把讲过的东西啊来重复一下。那我们看一下这个11-119啊，13-30，16-36这边。那我们先看11-119。这个卷十一啊，就是《伤寒论》的厥阴篇的后面。那厥阴篇的后面，他在讨论关于这个消渴。那这个消渴呢，我们就说好像，一个人他会一直口渴，叫做消渴，对不对？那我们现在最习惯想到说一个人可能有消渴的症状是什么？就是我们现在说的糖尿病，对不对？那这个前面的这个117条，他就说一个人如果有消渴病嘛，他的寸口脉呢就会比较浮比较慢。他说浮代表他的阳气不足，对不对？我们说重紧脉法里面脉浮通常都是他的元阳不够，所以阳气外脱，最浮。所以浮的话呢，就是他阳气很虚。那如果跳得慢呢，代表他的这个阴分也不足，阴阳两虚的时候呢，就容胃都没有了啊。所以张仲景基本上就把消渴看作是一种虚劳的状况。那这件事情，然后他就讲说，如果怎么样怎么样，说如果这个人的胃脉啊，敷阳脉是这个脾胃脉的胃脉，只是古时候那个时代的那个敷阳脉可能是要在脚上找那个，就现在我们都把这里就好了。古时候的这个三步九后是身上好多不同的点在取那个脉的。那他就是说，然后如果那样的一个人呢，他的胃又比较有火，然后就会一直要吃东西，然后就会变成一直要吃东西小便，然后怎么样怎么样。那这些因为是消渴的病机，我们就先不说。但是呢，我就觉得关于这个消渴病啊，或者说现代人说的糖尿病，有几件事情同学要先认识到的，就是我们现在如果在西医院验到所谓的血糖比较高这个状况，其实10个人里面有8.5个以上的人都不能称之为糖尿病，因为血糖高并不意味着那个人会有渴得不得了，以及尿崩，以及伤口不愈合的这些症状。就是你必须要有尿崩症，就是那个尿都不止不住这样，一直要跑厕所，然后又很渴，然后伤口还不愈合，那才是西医严格定义下的糖尿病。那这个血糖高是不是一定就是糖尿病呢？对不起，其实真的还蛮遥远的。血糖，有些人血糖高20年、30年，他没有糖尿病的，啊，这是很单纯的，就是这是一个很单纯的事实。可是现在不知道为什么，西医就会只要看到一个人血糖高，就告诉他说你有糖尿病的危险，或者是直接就宣判那个人有糖尿病。那这其实是一个不太道德的宣判，因为你一旦做了这个宣判，那个病人就会接受你的过当治疗。你知道所谓过当治疗就是不当治疗，就那个人明明没有糖尿病，你把他当糖尿病患者这样子搞来搞去，那反而西药的副作用会让那个人身体变得更不好。那这个糖尿病呢，我们都说，我们前面在讲真武汤，讲到火神派，我们都说糖尿病就是一个五脏里面，尤其是肝脾肾，对不对？这三个脏它不能够把阳气收敛在里面，那阳气不能收敛在里面，浮在外面上火，害你每天都那么渴。那它，你想想看，如果一个肾脏能够把阳气收敛在里面的话，那 一个阳气能够收敛在里面的肾脏，它就能够把这个水晶之气打上来，对不对？那打上来的话，你的人就会得到它的滋润，那就不会渴啦，对不对？那问题是阳气不收在里面，跑出来乱烧，那以至于你在渴，可是跟真正该上来的水不上来，是不是这样子？以肾脏来讲就这样子。那以脾胃来讲的话，就是说脾如果阳气不收敛在里面的话，身体就不能够得到营养啊，就是脾不是负责把营养输布到它该去的地方嘛，对不对？让你的每一个细胞都吃得饱饱的，脾的功用。结果呢，脾不能够把阳气收敛在里面的时候呢，那你就变成每个细胞都在挨饿，然后这个阳浮跃在上面，让你的胃一直在上火，变成你每天都口干舌燥，甚至是吃东西只能讲十天十个。可是他的脾已经不能够做他该做的事情了，这就是脾阳气不收敛在里面造成的现象。那肝的话啊，主要的症状可能是说那个人阳气不能收敛在肝是什么状态啊？我想想看，因为肝如果阳气不能收敛，就会变成胆油火，就有点像柴胡汤症之类的吧？啊，但是基本上肝是藏血的脏，是养阴的脏，它要把你的血弄干净，对不对？那有很多对血分需要做的事情，它对，但对你的血没有做得很好，然后那个在那边上肝火，那就也很不好。所以我们要处理这个糖尿病造成的这种营养流失跟水的运转非常差的状态，那我们是不是用肾气汤，我觉得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思考，对不对？如果你能够用这三路火车把父子的那一点阳气拉到这三个脏里面，也就是拉进三阴经，其实这个很多糖尿病的那些病症是从根本会被你医好的。那同学，你如果要参考怎么样的肾气汤治糖尿病，当然比较会这么做的人，好比说日本的金方家会这样做，比如说日本的大冢进捷啦、史书道明啦，他们写的书。那另外就是台南的朱木通也有案例，再来一个香港的谭树渠，用肾气汤的汤剂，然后呢里面的附子放的地黄要多，放非常多的附子，那这样一个月就能够把它医得还不错。只是我也跟同学讲过，你用这样的方法去医糖尿病的时候啊，那个医的这段时间，那个病人的血糖都是很高的。所以人家如果是那种被西医恐吓的已经很温驯的病人，在你医他那段时间，这两个血糖不得了，就跟你翻脸了。所以就是比较是啊，实际上对人不容易做，但是如果你自己有类似的症状，你可以用这样的方法把自己调理得非常好。那不然的话，还有一个方法就是，你不要用药的话，那你就用灸穴嘛。那我觉得我在处理这样的在体质上面，我最常用的灸法就是，我大概会用章门吧。章门我跟同学讲过，对不对？就是我们这个肋骨这个地方，这个切齐这个肋骨前面这个下面这个点叫做章门。那在八会穴里面，我说脏会章门，就是如果你要把元气补进五脏，补进这个腑是属于阳，脏是属于阴，对不对？补进阴里面，那你常常灸章门哦，那它这个灸章门把元气补进内脏的这个能量，其实也就会类似一种共鸣的方法，回馈到你身上的每一个细胞，让你每一个细胞都把糖吃下去，那这样血糖就少了，细胞也得救了。所以补章门是一个很好的做法。那要让元气到达三阴经，让肝脾肾都好起来，那肝脾肾需要灸的穴很多，对不对？你要补肾你可以灸复溜啊，你要补肝阴你可以灸太冲啊，那你要补脾的话，那很多都可以灸啊，对不对？那下火的话可以灸足三里啊，就是但是代表性的话就是灸三阴交嘛，对不对？那三阴交的话三阴经一起补，但是说这灸三阴交只是一个代表性的说法啊，如果你三阴经个别把它灸得很好，那也没有关系。主要就是你要补强你的三阴经，然后呢你用这个灸章门把这个能量能够收敛到五脏的底层去。然后如果你觉得口渴水气上不来，那你再灸一个关元，让这个水气能够运转上来。那这些穴道搭配起来，其实对糖尿病都非常的好哦。 即使他血糖不降低，他的那个症状会好很多。而且那以一个中立的学习者来讲，你的症状能够好很多就是非常好的事情了。但至于血糖要不要降低其实无所谓啊，主要是怎样能够活得舒服又健康。所以如果同学有兴趣用肾气丸也可以啊，然后用灸法也可以。那他说119他就说小便多，饮一斗小便饮一斗，就是很渴一直喝水。然后也不是说多渴啊，因为肾气丸这个我们中国人就说上消是这上面觉得燥嘛，中消是容易饿嘛。像我们中消我们也有一些治法啦，比如说有人说当归补血糖啊，意思也是差不多就是滋阴嘛。那肾气丸的好处呢，就是说它主要是这个，如果你喝多少尿多少，这个尿很多，你用肾气丸这样子一定是补肾为主，对不对？所以它一定可以帮助到膀胱的气化。但另外就是因为肾气丸是把能量拉进三阴经的，所以一定会让你这个肝脾肾三个脏它吸纳营养的能力变好。那你身体的这个直素借着它这个巩固的效果能够固定的比较好的话，你的身体比较不会那么快崩解啊，不会那么快崩溃。那还有一点就是肾气丸里面它这个附子一枚差不多那个时候的三两，对不对？那就是它的这个比例来讲，它有足差不多可以的这个阳，属于阳药的部分，然后能够把这个元气再补进这个内脏，让这三个内脏都能够怎么样，处于少火生气的状态，那这样子它能够好好的继续运作下去，就非常重要的。所以这个肾气丸如果各位配丸药的话，我就建议说用甘地黄配，然后喝的时候呢你用一点酒来吞它啊，用一点清酒类的东西来吞它。那我最近已经跟助教说，哎，你们要买清酒啊，不如就买一瓶药用酒精掺水喝算了。因为同学借我看那个日本人写的那个什么食品添加物的书，然后我就照着他那书上讲去看那个大润发买来的清酒的标示，发现它果然也是酒精掺水再加米的味道的香料做的清酒。那既然日本人也是用我们买到的清酒就是酒精掺水的话，那我们直接喝酒精掺水就算了，反正要用酒精没有毒嘛，对不对？就这样就用了啊。所以我现在开始推荐助教开始就贫穷人的喝法，就是要用酒精掺水然后来吞肾气丸之类的药。那你们也不要觉得这个很夸张，因为我们台湾烟酒公卖局出的酒有一半都是酒精掺水做的。那你们平常婚丧喜庆该喝的酒就是酒精做的，你也不怎么抱怨，那我们喝肾气丸就要抱怨了，对不对？就大家轻松一点就算了。像台湾烟酒公卖局的什么桂花酿酒啦，什么乌梅酒啦，它都是人工香料加上酒精加上水做的嘛。现在米酒也一点都不安全啦，对不对？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做的酒啊，所以就可能大家不需要太排斥酒精做的酒啊，那个一向都是这样子做出来的啦。那同学，你们有没有人这个消渴啊，或者是排尿觉得好像尿太多啊，尿频尿，然后吃肾气丸觉得有好转的，有没有人这样吃好过？还是你们不太有这种症状？没机会啊。好，那没关系，我们来看13-30条，这些中医基础课都上过了啊，等于只是复习一下。他说虚劳腰痛，少腹拘急，小便不利啊，这个东西我在基础课的时候也跟各位同学讲说，这个肾不好腰容易酸，这是大家都能够理解的嘛，对不对？因为整个脊椎最重要的东西就是肾，对不对？那这个少腹拘急怎么样呢？我们讲到说人的小腹是不是我们人的这个太阴脾经、厥阴肝经、少阴肾经都是在这个地方会接近逼近人的小腹嘛，对不对？所以小腹其实就是三条阴经比较密集的地方。那如果你这三个脏都很虚了，那这三条经就会气比较少， 那你看《黄帝内经》或者《伤寒论》都会知道，哪一条筋没有气了，那条筋的附近的肉就会僵硬掉，所以你会觉得你的小腹很僵硬。那那个，哎，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练肌肉的，有腹肌的感觉不是僵硬的吧？不一样哈，所以那个不一样，就是你会觉得，那请问小腹僵硬？我相信同学里面一定会有人有肾气完整，请问有没有人可以告诉我小腹僵硬是什么感觉？其实我忽然发现这个症到底要怎么样判定啊？我怎么知道自己小腹有没有僵硬？这小腹它都拘急啊，小腹拘急就是好像会觉得小腹这个地方有点抽紧抽紧，或者应该没有到绞痛的地步，就是抽紧的感觉。你们有没有人会觉得这个小腹这边抽紧的？有没有人有过？哦，比较硬哈，那就又不是练出腹肌，但是练比较硬，是不是这种感觉？哦，不健康的哦。那这样子的话，你就知道你需要补你的三阴经了。所以这样子呢，用肾气丸也是很好的啊、哦，又治腰痛，又可以把小腹这块肉软下来。那么还有一点，他说。那这个地方我们就看一下讲义那个什么金匮要略里面，就是这本桂林本没有，他说崔氏发胃丸是脚气上入少腹不忍啊、哦、这个其实也是一个类似的状况。这个脚气病在比较古老的医书，不是我们现在说的什么长脚血香港脚，不是的，就是比较古老的医书的脚气病是说那个脚啊、哦、麻木无力，甚至是会有一点点水肿的那种病叫做脚气病。那腿的这个麻木无力水肿啊，然后严重的脚气病甚至是心会心悸，然后会觉得心跳的时候会有点痛的。那这种脚的麻木无力水肿，这种脚很弱的病，那他说脚气上入少腹不忍，那其实啊这个就让人看到说我们中医跟西医的身体观很不一样的地方。就像如果你去看一个西医，你说医生啊，我现在脚啊好像走路都没有力气，然后腿的那个肉都肿肿的水肿水肿的，然后脚都很容易麻，那请问西医会说你这是什么病？你们猜猜看，我也不知道，你告诉我好不好？有没有比较看医生的有经验的？西医会怎么说呢？啊？啊？我也不知道，你们也不知道。大家会说啊，年纪大就是这样啊，还是怎么讲？我不知道。因为现在，其实现在我不要说到肾气完整，其实现在不少这个到一个年纪的，不过男女啦，男女人多一点，就腿有点水肿是常有的现象嘛，对不对？好像站在那边不久，脚又有点泡泡的肿肿的，对不对？就是常常会有的嘛。如果你到西医之后跟他讲说，哎，我的脚很容易水肿，他们怎么说啊？他们会怎么说？啊？哦，不运动吗？要多运动这样子，哦，不要坐太久，哦，就坐太久水就会积在那边，所以要多起来走一走，那还是这样子，啊，那可是这个地方呢，如果照中医的思考的话呢，你想想看，如果一个人的脚变得好像有点顿顿的没感觉，对不对？然后一路这样子感觉好像失去感觉，有点麻木麻木的感觉，他说脚气入腹，对不对？就是一直到这个上入少腹，就是动到连小腹这边都觉得好像有点跟着麻痹了。那在中医的观点，你知道什么叫做经方派吧？经方派就是看病的时候看什么经啊，对不对？那你就会觉得说，哎，这一条三阴经经过的所在生命能都已经没有了，然后你也会知道说，因为这里面包含了脾经跟肾经，那脾跟肾都跟水代谢有关系，肝又是主疏泄的，所以就会发现说，难怪嘛，身体的水都代谢不掉，对不对？就是三阴经一起虚，所以你要三阴经一起补，是不是这样？所以一个脚的毛病弄到你能够看得出 它有关系到肾虚，关系到三阴经月虚，那你就知道可以用肾气丸来益它了啊、哦。这是一个这样的思考，所以肾气丸也是一个蛮好用的减肥药啦。就是如果你身体的那些肥是有点水肥水肥的，那你多吃肾气丸，那水没有了，至少轻两公斤、三公斤总有了啊、哦，大概是这样子。那这个，哎，我觉得我最渴望看到是有人吃真武汤瘦下来，可是至今没有人有这个勇气让我看到。你们谁能够？ 啊， 什么诱发？就是吃真武汤，但是是会有一点皮肤的毛病，是不是这样子？哦，那这个是，那对不起，那可能是你的情况比较艰难啊，就是你是，就是这个腿比较肿好了，然后可是别的地方又有一点，那要看看要怎么办哈、啊。那。但是那也不是正常的副作用啊，那只是就是治水肿了哈。那再来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16之3，16之3，16，中医曾经也带过一下，就是转剖啊。16之3，16呢，他是讲说他说如果有一个309页啊，他说如果有一个女人呢、啊，她吃饭都很正常，可是呢，她好像整个人很烦热，都不好睡，而且她会靠在墙边喘息啊。那他就说是怎么回事？他就张仲景看到了这样一个，就说张仲景看到有一个女的，然后她这样，就是吃东西没问题，然后好像烦得睡不好，然后她靠在墙边喘。问他怎么回事？问他的老师说怎么回事？那张仲景的老师就回答说：啊，这是因为他尿不出来，所以才憋成这个样子了。那其实，我觉得这一整个问答其实有他的那种牛头不对马嘴的荒谬性啊，就是不知道那个时代的女人多能忍耐哦，可那样子憋着，然后不好意思跟人家讲，然后就跟他饭也能吃，然后觉睡不好，然后躲在墙边喘气啊。这是一个完全丧失女权的时代会有的病啊！那现在的话，女生就会直接说我尿不出来，事情就结束了嘛？哦，不用这么复杂。他说因为包系了力，他说因为呢，好像你有个膀胱，对不对？有个尿道，他说好像是膀胱跟尿道之间这样子揪到了，所以尿不出来。但其实我们都知道，这都是一种很虚幻的讲法啊！人的那个膀胱可能不一定会翻过来。所以这个我们如果用一般中医的思考，就是是一个肾的这个气化机能不良，那就是一点。那这个病会不会男生有的？男生会有的，男生比女生还多的。就是当你射物腺肿大的时候，它会挡住，害你的小便尿不出来。所以这个转剖这个病，肾气丸呢，它可以治疗女生的那种虚劳造成的尿不出来，以及男生的肾固腺肿大造成尿不出来。那这样子吃着吃着哈，那个肾固腺的肿就会慢慢消。那至于说肾气丸还有一个功用，比如说很多临床上的例子，就是说糖尿病或者是这种肾虚的病，往往就是像我们真武汤的时候讲真武汤都说的，就是你那个水精之气不能上来，那你的头部的很多五官的能力都会退化，比如说听觉啦，比如说视觉啦，就是一旦你的这个水气不能滋养你的时候，眼睛就会变得容易白内障，对不对？那肾气丸我觉得在临床上面吃糖尿病，就是治糖尿病啊，吃有的时候顺便就会把它的白内障给医好了啊，就是治疗白内障还是蛮有用的。那至于说治疗飞蚊症的话，据说是要加味，要加磁铁。可是肾气丸加磁铁，你如果做成丸剂的话，我想古时候的人可能是脾胃比较好哦，然后每天都吃很多饭，所以它还能够带得动。我觉得我如果在肾气丸里面加磁铁粉，我吃下去不会很消化，就那个铁粉还会动得 好像肠胃道有点怪怪的，所以我会觉得不如你用渗出来的汤剂，然后里面撒一些磁铁一起煮下去，而且那种是飞蚊症加磁铁粉，那个也不是一天两天会好啦，有时候要拖好久啊。所以反正飞蚊症得个几十年也不会死人嘛，所以就随便了啊。就你觉得太严重的时候再喝喝看，反正肾气丸是蛮好的保养方。那这个再来呢，我们看到那个啊，金匮要略说到痰饮的时候说，当一个人短气犹为饮的时候，当从小便去之，苓桂竹甘或者是肾气丸都可以用。那这个短气犹为饮，就是这个人的身体呢水的代谢不是很好，所以会有一点点痰饮。而他的症状，这个人呼吸不深。那历代的注解的医家的注解都喜欢说，如果是吸气吸不深的话，那要用肾气丸；如果是吐气没有办法吐干净的话，用苓桂竹甘。那是因为中医有一种观念，说什么呼出的时候是用心肺的力量，吸的时候是用肝肾的力量，就有这种观点。所以就会觉得说，如果你觉得你呼吸在吸气的时候，那个气都好像不太能够进到身体，那用肾气丸会比较有效。那么，但是他这边主要是讲痰饮，他的意思就是说，当你的身体的水代谢不良的时候，其实你要记得，你不要随随便便去吃一些去痰的药。比如说有人他觉得我现在有痰，对不对，身体不清爽，可能有人他就会说，哦，那化痰去痰我不要用陈皮陈半夏来个二陈汤，或者是用什么滚痰我要把痰去掉，那那个大量的造成你已经在发癫痫或怎么样的那个痰，那当然这样滚痰完没有错。可是如果你是那种平常也不很严重，但是就是有痰的这种水代谢不良，那张仲景给人的建议就是，你要让你的身体好起来，好到能够代谢得了这个水的时候，自然什么都好了啊。就是不要用那种去痰的方法或者一些治标的方法，你要让体质好起来。那如果是你的脾胃那边的这个代谢水的能力不够好，那我们可以用苓桂竹甘汤来清这个痰。那如果是肾的这个代谢水的能力不够好的话，那就可以用肾气丸来清这个痰。那这个我记得那个陈士铎的那个《时事秘录》吧，有一个方法就是肥治法。他说人肥也算病的话要怎么医？那他的那个方子大概就是一些补脾的药跟补肾的药为主啊，就是补脾肾之阳。他的意思就是说，其实肥，他说肥人多痰，对不对？所以这个痰这个东西就暗示着你的身体有代谢不掉的东西。那你要让这些东西能够代谢掉，最好是水的代谢为第一优先，就是你能够代谢水的话，很多东西都代谢得掉。所以要补脾阳，要补肾阳，那这个是我比较赞成的减肥的方法啊。如果你能够真的把脾阳跟肾阳补得很好了，那这样子是真正就是说补好了以后，不但你会瘦，而且你不会复胖。不然的话，用什么像，就像我从前有的朋友告诉我说，什么法国的女人年轻的时候都喜欢吃减肥药，然后就让自己迅速的能够瘦下来，然后那些女人到了中年，从背后看那两条腿都跟大象一样啊，就是她用了之后，然后接下来整个肾就都坏掉了，所以就变成再也代谢不掉了。所以我们要减肥的话，就要珍惜我们的什么真武汤啊、肾气丸这种治本的药，它不能够让你一瞬间变得很苗条。但是健中汤气，其实健中汤气也很好用哦。还有我常常用一种减肥药叫当归四逆汤，我用当归四逆汤当减肥药，那之后会教到啦。当归四逆汤我比较是来燃烧脂肪用的，不是我啦，我开给别人的。那个现在这样被录下，我觉得是非常侮辱人的，因为我这样子会伤到我表妹的名誉。因为我表妹主持的节目刚好在大陆播的，然后她大陆十亿人口里面有八亿有看过她，所以就是那种，就是我的表妹同学对她的那种同才啊嘲笑她的外号叫金刚芭比。 其实刚芭比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一个女生很快，然后那个肉就好像硬邦邦的。那后来我就觉得说，那些硬邦邦没有必要的肉应该是可以把它化掉的，所以我就比较是暖血分的，当归四逆汤加上五株鱼生姜附子，再加一点鸡内金，然后就给他吃。然后他就吃着吃着，反正他那人也是手脚还算容易冰冷吧，都还算对症。那他吃着吃着，他那些比较块状的没有意义的肌肉就都不见了，就还蛮快的。所以如果你是，就是说当归四逆汤的那个用法是，如果你有死肉，就是有那种硬邦邦没什么意义的肌肉，就是那种的时候，大概有机会用得上吧。可是好像也不是人人都有效，好像比如说你在弟弟吃也没什么效，有效吗？哦，一开始是有吃，然后有吃生冷，所以没有效，是不是？那现在他，因为你们家弟弟我很久没有见到，他现在到底是如何是有效的呢？ 瘦了十公斤， 瘦了十公斤啊！他从前也有配合运动，但是没有瘦十公斤，对不对？哦，所以他现在看起来有变得比较没有那么快了吧？算了，这不是一个很好听的回答，但是就是说，当他不吃生冷而吃的时候，就会变得比较有效，是这样子。所以他现在还蛮乖乖在吃吗？还是？哦，这样子。哦，所以就是如果你不吃生冷的话，基本上是可以有一定的疗效，可能是这样子吧。好，我觉得当我这样子在讲这种课的时候，我觉得我非常之没有身为教书的人的德操，所以我想到我前几个礼拜都在庄子课堂上大声疾呼，我们要爱我们的灵魂，不要爱我们的肉体。然后在那边拼命非常热情说，怎样可以减肥，怎样可以健身，真的是，我觉得我已经背叛了我的庄子了。这个，那这个，那现在我们顺气丸呢是留一个尾巴，留一个什么尾巴呢？就是留一个我们如何用肾气丸的这个结构，然后不加附子而用肉桂，就是我们古方是用桂枝嘛，对不对？用肉桂然后怎么做可以引火归元，就引火归元的这个法，就是把你浮跃在上焦的这些阳气收摄回命门里面的一个方法，那是父亲主义派一个很重要的法门。那个部分我们下次再来讲啊。那除了引火归元的部分下次讲之外，还有就是肾气丸有一些其实跟使用没有什么直接关系，就是好比说我们说山药啦，其实是也可以补肺啦，或者是那边各个的药味到底是作用在肝还是肾还是肺还是什么脾，这东西下次跟各位整理一下关于肾气丸里面的本草啊。那我们就先跳下来把酸枣仁汤带一下，那肾气丸剩下来的那个药我们可能就肾气丸剩下的我们下次继续讲，因为刚好跟下次这个讲到引火归元法可以放到一起。那酸枣仁汤呢，我们看一下虚劳篇啊，13-31，这个在肾气丸之后呢，他说很简单，他说虚劳虚烦不得眠，酸枣仁汤主之啊。那这个酸枣仁汤我说过很多次，就是你那种熬夜一直熬夜一直熬夜到最后终于睡不着觉了，那种状况是最标准的酸枣仁汤症。那酸枣仁汤主要用的药就是酸枣仁啦。那我们来看《神农本草经》说酸枣仁什么？治心腹寒热邪结气啊，四肢酸疼湿痹。其实我们很少真的在用酸枣仁在治什么四肢酸疼湿痹啊，所以可能它有这个疗效。可是我在一些方剂里面好像 不太看得到。那如果你一定要说看得到的话，是在某一个情况，就是如果这个人是肝胆之气有郁的话，有郁结不通，因为酸枣仁还蛮能养肝胆的，所以用了之后胆气会比较舒畅，那那样子的身体酸痛是可以改善的。那么那酸枣仁就是一种比较小的那个小的这种枣子，据说酸枣仁的树就是有点像是荆棘的那个荆棘树啊，就是比较矮吧。那酸枣在我们的中医理论里面有一个说法，说什么酸枣这味药啊，如果生的煮下汤剂的话，就可以治疗人很喜欢睡觉，然后炒熟了再入汤剂，就可以让人不失眠。就是说有人说生熟的药就是相反的，那这地方请同学我觉得姑且把这个说法当作是江湖传闻，因为历代一家对于这件事情是有一些批，对于这个说法是有一些批判的。他们说，因为酸枣的人的熟也不是多熟，就是炒熟，对不对？那其实你煮汤如果多煮久一点，那不是也很熟吗？所以是不是真的有那么明显的差距，就是很难说。所以我们这个部分我们就先不管它。那这个酸枣仁汤，我们只针对这个不睡觉这件事情来说的话，就是酸枣这味药是一个味道有点酸酸甜甜的，但它是那个种子啊，那个核的部分有一点酸酸甜甜的，然后味道是有一点香气，就是它味道还蛮好闻，就是有水果味啦，所以如果你炒过也会更香，所以炒过的酸枣应该入皮的效果会比较好一点。但是基本上这个药呢，因为它有柔润，它是人嘛，反正和人都是有比较多的油脂的，然后颜色又是黄黄红红的，然后它又是酸酸的，又是甜甜的，又是香香的，所以你就会知道它的整个药性，在历代本草都会说它是肝跟脾跟心这三个脏同时会引经的药，就是它主要作用在心肝脾这三个脏。而这个作用是什么意义呢？我们说心主血，肝藏血，脾统血，对不对？你要让血变好，要让血去该去的地方，要让血得到休息，这三个脏都很重要啦。那肾跟肺跟血都没有什么关系，对不对？所以它就是心是生血，对不对？心生血，肝藏血，脾统血啊，一般是这样的讲。那这个那酸枣仁同时是这三经的引经药，它就会补强这三经里面血的品质。那所以对于人体的这个血液啊，常年失眠的人，就常年熬夜的人，血都已经快要枯槁了，对不对？所以酸枣仁对这件事情是有帮助的。可是酸枣仁要用多少呢？哦，这里是用2升，这里煮的是要用2个半碗的酸枣仁。我真的很推荐，如果你要煮酸枣仁的话，你用那么多，因为你不用这么多，因为酸枣仁的药性很温和，很温和。你如果不用这么多酸枣仁的话，只用那个科学中药那种比例的话，你这锅汤你不如称之为知母甘草茯苓冲冲汤，就是酸枣仁药性不会出来。哦，它很太温了啊，所以要放很多。所以你就拿2个半碗去装啊，去药局装，反正很便宜嘛。2碗酸枣仁，然后放足。所以我反正用科学中药的酸枣仁汤，一律都要另外再补充甘味药的酸枣仁，补充很多。那甘草一两啊，甘草一两是定个方位，就如果你要入脾、入肝、入心，你用甘草定个方位啊，让你或者是让药性缓和一点。那么冲穷是这样子啊，听说人在睡不着觉的时候，其实人身体的水代谢也是，我说茯苓，对不起， 这个人身体的水代谢也是不怎么好的，所以要用到茯苓。那不过一般论的酸枣仁汤用茯苓是因为心烦意乱嘛，对不对？茯苓可以把胸腔区块的气把它打得比较干净一点，让你的心不要那么烦。那么冲穷呢，是中国人的肝经引经药，对不对？那如果我们说四川喘的冲穷就是穿穷了，那冲穷这味药它从冲穷这两个字，你把草字头拔，草字头拔掉，你就会知道这个药是干什么的，就是穿到最顶端的药，所以它是能够穿到最顶端，而它主要的作用点是血分，它能够把血分钻通。可是它的钻通，可是冲穷虽然能够钻通，可是它不是一个过淤血的药，所以你如果真的四物汤里面也有穿穷啊，可是好像它能够在血里面帮忙行血，所以曾经有听说过我们中医里面的血管的清道术就是冲穷，它可以把血清得比较干净，但是它可以把血里面的风邪去掉，可以让血跑得比较快，可是它不是真正的破瘀血的药，真正破瘀血的药是桃仁啊、虫子啊、各种虫子这些东西，桃仁、红花这种比较是破瘀血的药，但是呢它能够治中风入脑头痛啊。那这个中风入脑头痛就是头里面如果是，其实我们也会说冲穷主要是肝经的药了，就如果是厥阴肝经的头痛啊，那冲穷会比较有效。那不过因为它能够通透你的这个头部的这些血分里面的风邪，所以有一个方叫做穿穷大药散，对不对？它虽然各种各条经的引经药都有，但是还是用穿穷为主。那也有人说头风头痛啊，你有事没事就拿穿穷煮个鸡蛋，好，拿穿穷用穿穷去煮鸡蛋，然后就把那个鸡蛋带来当午餐或者点心吃，这样的穿穷蛋长期吃，那也会头痛比较好。那为什么要煮鸡蛋？因为穿穷这个药就是你如果一直吃一直吃，它每天在耗你的血，在那边跑你的血，到时候就把你的血累死。所以穿穷不是补药，它只是能够让你的血去走得比较快，那你每天逼你的血走得比较快，到最后会把血烧干，那血一旦枯槁了就会有风邪进来，也就很容易暴毙。所以久服穿穷而暴毙的这种医案在中医还是有的啊，所以它不是一个可以常服的补药。所以吃穿穷就要配鸡蛋，对不对？就是要给它滋阴养血的东西要给它有啊，不然的话不太好。那至于说寒痹痉挛的痉挛缓急，这种血中有风造成的抽搐啊或怎么样，那穿穷可以。那痉疮的话，就是从血分进来的风邪，这种所谓的破伤风类，我们现在都说破伤风是细菌造成的，对不对？可是那个古时候，比如说像父亲煮的那个方禅衣酒，破伤风用知了壳煮黄酒喝，然后就会好，然后出一身汗就会好。也就是说，古时候的风邪之说在临床上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就虽然我们不知道细菌，但是好像只有医的好啊，所以就大概是这样的。所以就去除血中的风的都可以啊。但是阴虚的人呢，就不容易，就不好用穿穷。那在这里用穿穷呢，比较像是你这个肝呢，每天晚上你到该睡的时候都不睡，然后这个血液呢，就像那个肝就好像是你每天都不准血回来肝里面休息，对不对？那就是有一什么七只小羊的故事，对不对？什么人来敲门都说你是大野狼，不准你进来，然后妈妈来敲门也说你是大野狼，不准你进来，到最后妈妈敲门敲火了，以后不回来了。但是那个血就像每天在赶在门外的这个可怜的羊妈妈一样啊，就是不愿意回来了。所以他就用穿穷呢来冲穷，当做什么赶小羊的药，就告诉你的血来回到肝里面啊，去休息了，就把血赶到该去的地方。因为你熬夜那么久，血都已经干掉，都快爬不动了，所以要稍微用一点赶小羊的药啊。就是当然还是主要是靠酸枣仁在养血啊，只是你不用穿穷的话，那个血根本都已经爬不回家了，所以让它回家休息啊，就是要穿穷。那么但知母的意义是这样子， 知母其实是很容易被别的药引来引去的药哦。知母它并没有那么固定，一定是种在下焦，尤其像川穹这种会碰到头顶的药，知母会被它打散。就像桂枝芍药知母汤治疗痛风，那也是知母的药是会随着桂枝芍药带着走，对不对？可是那在如果你知道桂枝芍药知母汤在治疗痛风的时候它会有什么效果，因为它是很凉又很润的药，对不对？那你的血经烧得又热又干的，用这个药没有错吧？然后另外就是知母在，如果你能够用这些血分药把知母带的全身散开来的话，那知母你如果用知母你单独用，就把一个人的胃凉坏，把一个人的肾凉坏，这是非常不道德的开发。但是如果你让知母均匀分布在全身的话，你就会知道我昨天教知母的时候有说，知母能够迅速制造碱性体质，就是你全身都已经酸化的体质能够瞬间它变正常，让知母能够退各种消，有很强的消炎效果。那你熬夜熬到这样，像熬夜我都知道我们人很干，对不对？然后会上火，嘴巴呼吸都是臭臭的。那还有这个有人会熬夜熬到口疮什么，知母就是专门能够退膜黏膜的发炎的，所以它能够把这个熬夜造成的虚火把它清掉。那其实熬夜也会造成一定程度的淤血，其实川穹是针对这种虚劳的淤血在用的啦。那但如果真的我跟你讲，如果但是你看看这个虚劳虚反不得眠，这个川穹三角丸汤它是放在肾气丸后面，放到大黄之中丸前面，对不对？如果你连续熬夜两个礼拜那是酸枣仁汤，如果连续熬夜两年那是大黄之中丸，这血已经干在里面了，那酸枣仁汤已经没有用了，这样同学大家可以知道吗？啊，这它有一个顺序。那么，那这个酸枣仁汤，我在用的时候，我会常常除了帮他加一些酸枣仁单位，就是我用科学中药的话，我会再加一点酸枣仁单位药之外呢，我从前往往会帮他加一点点其他有的没的的药，比如说我用酸枣仁汤帮人睡觉，如果酸枣仁汤一克啊，比如说酸枣仁汤我用一克，然后我再加一克的单位酸枣仁，我可能会再加个一克到两克的桂枝龙骨牡蛎汤的科学中药。就我觉得因为桂枝龙骨牡蛎汤能够确保人睡着以后那个睡眠品质变比较好。那在中间还可以加什么呢？我们说上次有加到半夏小米汤，对不对？就是半夏这个晚上胃气不能回来，这个阴胃不交阴阳不调的这种时候会有用到半夏的机会，所以我也常常会在酸枣仁汤里面放个什么0.3克的半夏，就是一丝一丝。然后要养肝要宁心，如果觉得茯苓不够力的话，我会加一点薄子仁啊，就是柏树的这个种子的这个柏子仁，我也会加个0.2、0.3啊，增加它宁心养肝的效果。因为柏子仁很补肝又很宁心，就是我会有的时候可以补强一些。然后我还会加什么？我还会加远志，因为远志是帮忙交心肾的药。那我觉得加远志它会睡得更好一点点，也是加了0.2、0.3。那其实加了远志不如就跟它的相对的药，就是让肾水能够打到心脏去，心肾相交是远志，那这样心火能够下到肾水的是畅普啊。所以这两个对药不妨都加，反正各加0.2或0.3都无所谓。那这样子经过一些调节，我要加桂枝龙骨汤调节，是因为哦，酸枣仁汤不是那么补，有的时候你吃了酸枣仁汤睡起来觉得累，因为它不太补，那你用点桂枝龙骨汤会让它比较补一点，那睡饱了比较不会累啊，所以我是常常混着用啦。但是这个东西是能够改善睡眠品质，但是真正的那种强烈顽固的失眠，那还是猪鸟汤啊，就是黄连阿胶鸡子黄汤比较有效，就是真的有那种晚上啊胡思乱想的一塌糊涂，那个猪鸟汤还是比酸枣仁汤要有用。那么那关于所以失眠的药大概是这样子。那当然同学你可能会想要问说，那这样子的话 各种失眠，我们就这几个汤剂啊，什么猪脑汤、酸枣仁汤、栀子豆豉汤，甚至是桂枝龙目牡蛎汤，或者是半夏煮米汤，这些汤是不是就可以包医失眠了呢？我是觉得有大概70%-80%的失眠用这些汤剂可以医得不错。那还有一些少数的失眠，我不得不说，可能要有一点自我的管理或者训练哦。比如说这个，有些人他就是喜欢想东想西，以至于他躺在床上，他会不断的有心事。因为我觉得我自从我这一次大人搬教庄子家到现在，我觉得我自己个人最大的收获就是我心事变得很少。我平常脑袋空空，心也空空，就我没什么心事。那当我变得比较少之后，我就会想到说，其实有些人是心事重重的，对不对？那如果你每天睡觉的时候都在想很多很多事情，有很多事情要操烦的话，那个药其实帮不到你太多哎，因为人只要不停地在想事情就很难睡，所以你必须要养成平常脑袋空空，心里头不烦，就是这种思考上的习惯，其实是一个治失眠比较要紧的地方。你不能说这些汤剂哦，一定可以帮助你把你的烦恼都扫干净啊，这还是不一定的。那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失眠不等于时差，就是我有很严重的时差，可是我没有失眠，你懂我的意思吗？就是我都是要到天快要亮才会想睡，那睡得都非常好，然后睡到过中午才起来，那不叫失眠，那叫时差。我并不至于说累了之后还睡不着，不会，我累了睡得非常好。可是就是时间跟一般的作息是错开的。那时差要怎么治啊？时差要用那种天黑就会乖乖睡觉的东西来治。那这一类比如说代表性的东西，我曾经提到过的南投那位先生教我们的，他说何首乌的苗叫做夜焦藤，就是那个东西，那种藤到了晚上会这样子缠绕在一起，就是天阴黑那个藤就开始缠绕起来休息。那这种就是它是站在一个，因为何首乌这个藤子是一个非常勾芒之气的东西，跟肝的共鸣比较多，然后它到了晚上就会休息。那这个东西呢，吃下去以后会告诉身体说现在已经天黑了，不要到了，就是治时差比较有效。就是夜宵可能特别重要，一次就用3-4克，因为那个很没有药性的药，一次就要3-4克。那据说比较温循的时差患者，越温循就比较体质比较温循的人，你可以一路吃这个夜宵可能特别重要，吃到美国或者吃到欧洲就不会有时差哦，非常厉害。但是呢，我的体质是非常不温循的，我吃消疼不很有用。那这个肺主治节，对不对？那如果要告诉肺说，就是你的肝已经管不动了，就是光是吃夜宵疼还不管用，对不对？他就想说，入肺的药有没有什么药是晚上要休息的？有，就是合欢皮，到了晚上会合在一起休息的，所以你还可以加合欢皮。然后大陆那边研究什么呢？研究就是大陆有一个老中医啊，他发现花生到了天黑的时候，花生的苗跟叶子就会转起来休息的，所以他就去研究说花生的那个苗的成分，发现花生的那个叶子里面也有一种可以让人睡觉的成分，也就是你要去找那个晚上会睡觉的植物，然后把它入药，那所以夜焦藤啊、合欢皮啊，或者是花生苗啦、啊，这种东西是用来治时差的。那我不晓得晚上会睡觉的动物有没有用。其实动物的晚上睡觉都不是真的很像睡觉，因为它很警醒。但是有一个东西治某个病很有用，就是你知道知了吧？知了是晚上不啼白天叫的，对不对？虽然最近这两年已经有风知了半夜都会叫了， 不是之前是没有的哦，现在已经是六七亿场的年代啊、哦，就是海水已经快要倒灌台北市了，对不对？那那个就是小婴儿晚上会哭那种状况，据说临床我的老师他们说，临床没有效，就是拿知了去煮水，知了壳好了，其实《本草书》说在树上叫的那个东西是知了还是知了壳？那它是知了啦。这《本草书》是说你要用那个蝉，整只的蝉煮它比较好，但是知了壳有效就认了啦。啊，就是你用知了去煮或者知了壳煮水，然后就喂给小 baby 吃，它晚上就比较不会哭闹。啊，就是晚上不叫的动物啊，可以用的地方就在这个地方。所以，啊，这就是关于睡觉的临床啊。所以我觉得我自己的时差我都还没有把它打败，所以不敢给大家太伟大的建议了。嗯。那我们下节课再继续，有没有问题同学要问的、啊？哎，怎么样？什么东西？同学问说有没有什么药是特别不可以放在一起的？你是指两个方不可以合并，还是两个药不可以碰？两个药。那这个南北朝所说的十八板，比如说什么附子跟半夏不能碰，这种在重型方没有这个禁忌都可以。那所以十八板在重型方是不太需要在意的。那至于说药物的话，我觉得如果你熟悉这个药物的这个走法的话，你大概就不会做太无聊的事。比如说我们说酸枣仁汤，或者是小青龙汤，或者是桂枝龙骨汤，或者肾气丸，都有治到阴虚，对不对？那你就不会说一定要把这个破阴实的四逆汤跟它加在一起吧？就是你四逆汤跟正中汤合一之后，其实感觉上好像力道有点发不出来了，就是当然是根据我们在教方剂的时候，你会明白哪些方剂容易合并，哪些方剂不容易合并。就像补三阴经的肾气汤跟身体三焦之气的补中气汤，你说合并起来，你不觉得身体有点为难吗？就是还不如分开来用比较好用啊，就是大概是这样子。就是当你熟悉这个每一个方子的走法的时候，那你会分得出来哪些方比较容易合并。那我觉得我没有一个很死的规则，但是一般来讲我们已经学本草学到今天了嘛，大家同学大概都有一个概念，就有些药是哪一路的，哪些药是哪一路的，但不同一路的药，如果你吃药有一点比较科学的精神，我想我的很多学生都有这种想法，就是他喜欢，就像有一次我问陈助教说，哎，我们煮四逆汤来家里，我往进去看看好不好？陈助教就板着脸都不要，因为如果我要证明硫磺有效，或者证明生附子有效，你就必须分开来用才知道哪个有效，对不对？那你混在一起，谁知道？就失去了科学实验的精神嘛。所以当然很多药在学习阶段，我们会有一种习惯，就是分开用，这样能够检证它的药性。那合并用的话，那是等到有一天大家出师了，或者是有一天在帮，就是已经开业了，那你为了要帮病人疗效比较完整的时候，可能帮他会好几个方放到一起，但是那个是一个就是开业的时候用的方法。那自己在学习阶段当然是越单纯越容易学得好了，好，当然是这样的感觉。那你刚刚跟我说什么？ 你刚刚讲那个酸枣仁跟那个夜宵粉啊， 哦，两个开始。对，这个所谓的酸夜交盆，我跟你讲，我昨天在中医基础班有讲到说，手乌何首乌是肝这个系统比较多的药，地黄是肾这个系统比较多的药。我比较不主张把肝系统的药跟肾系统的药这样子的开到一起，就是中药有很多补药都会有一个不成文规则，就是手乌不碰地黄。因为如果你常做针灸就会知道，木跟水这两种气混在一起之后，水会被拔过去补到木那边去，就是做针灸就会懂得这个意思。 就是你补了木之后，它会把水，因为水生木，对不对？所以它会把水的能量转化到木那边去，所以就变成，如果手无跟地黄同用的话，地黄的补肾的力道会大部分都被拿去补肝这样子。但是这也只是一个说法，因为山茱萸那么酸也是补肝的药啊，那肾气丸的地黄怎么不被它转掉啊？所以不能说绝对啦，但是有时候我们会稍微避一下，但是不是那么严重的避，因为肝肾同补是我们开药常常用的方法，所以不会说有那么严格。那这就是一种类似江湖传闻的规则。那而且还有一件事，就是中药一直有一个规则是二药不相消，就是你如果寒药跟热药都开，寒药还是会做寒药做的事，热药还是会做热药做的事。比如说刚刚开什么附子细辛加大黄的那个治喉咙痛的药，对不对？那个很典型的热药做热药的事情，把你的少阴经打通，寒药把你的火泄掉，就是二药不相消的原则一直是存在的。所以所以才会有，所以柴胡汤也是有阴药有阳药，对不对？有热药有阳药。那之后要加的乌梅丸更是非常严重的大寒药，最寒的药跟最热的药放到一起。那这个因为有这个二药不相消原则，所以你也不要觉得说一个方子里面有热药有寒药，这个就会全部都抵消掉，并不至于会这样子。但这是一个比较深奥的话题，我想可能我们下一个，如果我们这个课上完了，再开下一个《伤寒论》一条一条读的那个课，那个时候我们会有机会看到三黄汤或者是泻心汤，那这样子这样慢慢读过去，可能那个时候会让同学比较体验到二药不相消的原则是怎么在运作的啊。那这个就是现在只能给同学一个概念，好不好？好，那还有没有要说的？我那个时候教小青龙汤的时候提到复心补跟祛痰三个方，我有提到吧？那怎么办？那时候你没来。 我有听那个。 就你需要听比较详细的解释里面的道理吗？ 大约带过。 对，我大约带过而已。那个我如果有机会教咳嗽的时候，我会比较细讲。那个只是大约带过，因为我丢那个方三个，因为那三个方实际上应用的时候，我是在治咳嗽的时候用的。那这个汤我丢在那边，只是为了解释小青龙汤在干什么，只是这样子而已，所以就大概带过一下就算了。好，那还有没有要说的？有没有什么？你们最近有没有人回家吃四逆汤？你们出了什么事啊？还是四逆汤吃的感觉都很温和啊？都很温和，有人说都很温和。因为上礼拜不止一个人跟我讲说，那我回家吃四逆汤啊，就是有刺激消费的感觉了。就是，那你们有没有人吃的什么感觉啊？有没有啊？啊？比较松，补药比较进得去哦。那也是我希望四逆汤能够达成的疗效了。那你们有没有人吃啊？没有啊？ 有人会比较好睡， 会比较好睡啊？ 要长治疗睡， 真的。 然后有些那种病很重的，比如说吃了30年西药的，然后吃了以后就变得比较舒服。虽然吃药很久，可是停下来换这个方式也很好，很多症状会同时改善。 这样子，那这是你开给人家吃的吗？ 我爸， 但是，所以没关系啊，我只是说，所以是你身边的人，你看到他吃，就是有比较改善的这样。 吃嘛，然后他吃了很多药。 那你吃有什么改善吗？ 也不错。 是怎样的不错？ 也是比较好吃。 我比较好吃。 便比较早，会比较早。 那身体的感觉有比较不舒服，就是因为你告诉我说你从前好像身体比较不舒服的，那现在有没有因为吃四逆汤变得比较舒服？ 他那个好像吃的会越喝越觉得顺，就越喝越觉得顺，然后 越喝越觉得好喝。 那是好喝，是好喝的，有就身体的。 然后身体会内脏啊，会觉得好像春天来了。 上次有人说，所以说好像有什么光跟热，现在变成春天来。接下来流行喝硫磺，好不好？啊，对，时下流派。 硫磺太贵了。 啊？ 生硫磺很便宜的。 我不是硫磺很便宜。 一两十块还太贵。 一两十块太贵，对对对，我现在很贵的药局买的。那你在哪里买比较便宜？温泉的这桶吗？ 没有，我买 整个 那种鲜艳的黄色的那种。 啊、 回家自己敲的。 对对对，因为硫磺还蛮粉的，还嚼得碎的啊。那你在哪里买的啊？ 那时候全家进，我进大概两三斤，然后一人分一半，然后几十块而已 啊。哦哦哦，就是还有更便宜的， 很鲜艳的黄。 这样子，我是一，我像我一两十块，我是买天生黄的，就是那种比较是蒸汽凝聚出来那种颜色淡一点的，但我没有说那种比较好了，只是我刚好买的。 只要不要暗色就可以。 我不要暗沉就好，就稍微鲜黄一点就好了啊。那你的意思是你要告诉你同学到哪里去买吗？ 没有没有，人家跟药房订，人家都会寄那种大块的，还没去做水磨粉的那种。 哦，对对对，就是还没有制过的啊，因为寿人房买没有制过的，所以叫药房帮你调个几斤回来啊，就是啊。 那个在阳明山后山就有硫磺矿。 哦，这样子，好了，对了，现在开始免费了，就是到了这种。那你你们。 金山那条路上面就有，因为我们上次那个珠宝班就有去那边采矿。 那茶有去吗？ 没有出啊，哎，放在那个橱柜哈，所有铁器全部都被。 哦，这样子，所以同学已经越来越想到节省的方法了啊。那就是因为台湾就本土就有产硫磺嘛，啊，所以也还好，对不对？那。刚刚上班我已经忘记我要说什么了，就是，哎，怎么样？什么什么？ 说头痛药吃到血变成绿色，然后那个医生说是因为他的头痛药里面有硫磺的成分，然后跟什么血红素加一起变成绿色，后来药物吃了就好，变红色，那我们血变绿色没关系。 我还没有遇到过，我们因为好像我们这样的吞，因为硫磺哈、哦、不是那么会被身体消化吸收的东西，它其实有点像是石膏，就是过一下而已，就生石膏你经过你的身体会让你身体有那些反应，然后把那个热气散掉或怎么样，但是其实生石膏本身它还是排出来，所以硫磺也有点像那个样子，就是如果你真的生硫磺这样吃下去，能够被身体吸收的量其实很少啦，哦，不是像那个吃西药那样子制造成身体能够吸收的状况，所以就是也还可以的状态吧，我想。那你同学已经有人开始吃硫磺了吗？你好。 洗澡都会有硫磺味。 不是啊，啊，这个今天吃硫磺吃到是有硫磺味。 对。 那你果真有变得比较健康吗？还是变成僵尸了？对不起，就是 失去的 啊， 不会的， 就不会变绿的。跟我知道，因为你也不是变绿的，但是就是说，吃硫磺是什么感觉？ 人太寒吧，我还没感觉到很热的感觉。 哦，不用很热啦，就是温温的就好了。很会比较怎么样？ 没有很深的体验。 没有很深的体验，吃多久了？哦，是啊，一般。嗯，我想，可能你们一般人过得都比我勤劳。就像我这种在家里面让我运动，我会觉得很艰难的这种人， 你吃了一个礼拜硫磺，你会觉得哎有一点想动了，那你就会觉得吃硫磺不一样。那你们本来就比我接近正常，那就大家没有那么明显的感觉。像那个中医就是中医的兽医啊，如果狗啊长那个癞痢那个东西，就是用硫磺灌糯米啊，做一个糯米肠，就硫磺灌到香肠里面那样的东西，就简单来讲就是糯米肠包硫磺啊，那就给狗吃。那就说狗吃的时候，它那个身上那些垃圾就会掉下来，那是中医的兽医的方子。你们有人给狗吃过去了吗？我小时候一直不知道硫磺是可以吃的东西，所以我看到给狗吃的，我觉得那是一种毒狗啊，就是一种很可怕的东西。然后现在自己吃硫磺，觉得吃来吃去也没什么嘛。 吃硫磺还要顺便灸关元，的好处更 多。那很多好。 命门真火毛，一往不残。 命门真火 毛 毛。丢标枪那个毛。就这个做法是作为命门真火毛是吧？ 对，它可 以。哦，就是用灸关元去帮忙硫磺的药性。就是如果你们有同学哈，是那种身体有那种成年病痛的，那这一招不妨一试哦。哎，同学要跟我说什么？啊？所以，但一开始不要吃太多啊，宁可吃不出疗效，不要一开始吃到硫磺中毒啊。因为我虽然知道硫磺你可以一次吃1000也不要紧，可是我一次只吃0.5公克。就是我还是有点怕，万一怎么样要，因为你知道硫磺，我们是怎么办下硫磺还是治便秘的嘛，对不对？那我也很怕说吃太多硫磺变成热力怎么办，对不对？就是 臭味的不要吃啊，没有什么臭味道的可以吃 了。哦，就是比较臭的不要吃，是不是？ 就闻到很明显的那种臭味的就不要吃了。 哦，就是挑的臭味淡一点的。哦，那还是比得出来，到不同药房去闻闻看。好，那这个。哦，黄的黄的，硫磺是黄颜色的，就是太咖啡的就不可以用，浅黄色到鲜黄色的都可以。那硫磺是这个补火药里面最便宜的啦，啊、哦，好，就是没有钱买药就可以到阳明山的地上去啃，啊、哦，就是，啊，这样子顺便健行啊，这样子，好。 我刚刚讲的是。嗯， 哦，这样子好，啊， 生 哦好，好，那加生姜跟泡芙也好，就顺便补阳气嘛，啊、哦，所以一起用，这也是一个经验嘛。好，那就讲四，同学在说四逆汤。好，那还有没有要说的？还有没有讨论的？好，有没有？没有啊，所以这个礼拜的菜单就是硫磺，那下礼拜就可以来演料理东西君啊。这一桌父子那一桌硫磺，我们以后要吃哪一边啊？ 乌梅碗。 要吃什么？ 乌梅碗。 要吃乌梅碗，为什么？ 太苦了。 哦，就是吃折中的那一边，对不对？快要叫到乌梅碗了啊！下礼拜我们再呈现。我奖品已经发到最后一页了，我们对课终于见底了。那好，那就大概这样子啊，同学，那个要帮我编讲义的助教，到底你们有没有什么新部消息要跟我说？还是都不见了？